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离却昆仑到地方，听众来到聊天房。那位说是聊天室，对，说这个聊天室这个室当什么讲，它一定是有房子呀，有房子啊，在这个房檐屋檐底下，哎，这个地方才叫室内呀。哦，听众来到聊天房干嘛呢？读报节目要开场，且听立新说端详。这个到了周末了，跟大家呢，哎，结合这个新闻，其实这里头已经周末的节目，时事类的这个信息没那么多了。什么叫时事？时效性强的事情，哎，新闻时事。但是这新闻呢，它这个时间呢，有的是，哎，这个得赶紧说啊，很重要，时效性强，也有的带有一定的生活提醒的意思，讲个故事，哎，这种啊，这个更多的咱们到周末来说这个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告诉您没有聊天室，平时有，到哪儿去学吗？这个啊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这上头直接听广播节目不说，而且还能够周一到周五话里话外北京新闻广播啊，这个午间读报节目立新主持是直播期间，方便您直接的用手机收听，还能进入听听上头聊天室，大家互动交流。正是无情岁月紧紧催，有限光阴去不回，吃饭千万别买醉，品尝美食不贪杯。老说这个，对，讲故事，新闻故事里头有不少，就这个吃饭呢，哎，他这个不好好吃，嗯，哎呦，我这不行，这饭呢，这是次要的辅助饭菜啊，这个不重要啊，主要是喝酒。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应酬，带点那个迫不得已的意思啊，你看其实也不想喝，但是那不是，这不陪客户吗？有这种。但也有的就是自个儿好喝，哎，其实呢不见得多么的有这个啊酒量，但是呢，嘿，人前逞强，就看我了，嘿，咱们今儿啊不喝趴下不算完，不喝断片儿，哎，告诉你们说啊，枉在人世走一回。可是您要知道，就说这断片，断片是个什么意思，您到那个医院啊，心脑血管那个科，人大夫告诉您了，喝酒这断片就是头天啊，这个跟朋友出去吃饭喝酒，睡了一宿，早晨起来呀，昨儿我是干嘛来着啊，家里人说你喝好喝，又醉的都不行了，跟摊烂泥似的啊，让同事拿床单蹬进来的。嗯，你等会儿拿什么，就这人啊，他这个可能您没经验啊，反正我有，我碰上过，就喝多了之后这人完全人事不省，丧失了行动能力，哎，就这个为什么不好弄，就他这个人啊，这本身有体重，比方说啊100来斤啊，还有那个块再大一点再沉点的，但是他要是清醒状态下，哎，他能够帮助你，你说你搀着他搭着他，他知道使劲，麻烦就在这儿，这位喝多了之后，好家伙，为什么说醉得跟一滩泥似的，真是一滩泥呀，哎呀，而且是重泥。 那位说：“您提人家孔子的名字干嘛？不是他老人家，啊，就醉成一滩泥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人这体重啊，反正我感觉啊，跟平时那是那哎，那这个分量大太多了，但不动，没辙。啊，后来说他，你先别管他，先别管他，干嘛？我先回屋，就是几个人想把他搭到屋子里，其中有一位先回屋。”把床单蹬下来，把床单铺在地上，把这位啊拽在床单上，四个人啊，一个人拿一角那床单走，就这么着把这位给拽回屋去了，都上不了炕了，行了，就跟地上待着吧。啊，赶到半夜，这位醒过来了啊！我在哪儿啊？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不是我的家呀！哎呀，坏了，我是不是被坏人绑架了？边上那个好朋友说：“你亏心不亏心呢？你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们都没睡觉，没敢睡觉，陪了你大半宿，这就叫断片儿，完全忘了头天怎么回事儿。”大夫就。他就会告诉你，什么叫断片儿？为什么一点记忆都没有？你问他不知道什么？哎呀，我想不起来了。这叫神经受损。这要老这样，身体好不了。所以说嘛，为人生在世上，宽大忍让为怀，较劲人惹祸招灾，知道进退那是人才。生活的智慧，有时候不单纯是从这书本上得着的，生活当中，哎，也会教育咱们。晚报说的，这个可以申领电子驾照，我的同事就有啊，这个很方便。但是呢，我建议啊，方便是方便，申领电子驾照之前，您先把您那个。纸质版的那个驾照看一看，啊，各种，尤其是最开始登记的信息，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误差？反正我暂时先不申领，不是我不申领，早晚也得申领。那干嘛呢？我是得先去交通队啊，把一些信息改了，啊，就有的啊，也不是都改啊，都改那怎么可能？就是，比如说你留那手机号变了。啊，说这个要紧吗？要紧呐！你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他得找你啊！啊，就这些个，你把这信息检查完了，没有问题，踏踏实实申领电子驾照。啊，包括这个司机礼让行人这个事情还得继续说。晚报说了，这个啊，为什么好？为什么建议大家？哎，那这个不是建议了啊，要求必须的，都要做到这个，这路口通行效率。反而会提高。有时候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这着急呀，我这不能让他。”你越不让，越查在一块儿越麻烦。哎，你这一礼让，互相这么一礼让，这通行效率提高了，大伙儿都方便。当然，有的方便，这咱还是说啊，咱得啊，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，跟那个遵守交规啊，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，有些个。包括网上啊，小区里头有那个卖什么的临期食品的，啊，有专门有这个小店铺。这小店铺里面多数都是临期食品。什么叫临期？就是快到保质期了，快过期了啊！说您那个抓紧时间，赶紧的。这个是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按法律规定来。啊，他那个有些那个就是发现啊，记者。晚报记者探访就发现，有些个临期食品店里头，这个商品呢，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牌子，啊，都是些个杂牌儿。哎，这个东西你就有点是不是借这概念，哎，反正就是对付着卖东西。这方面消费者咱得啊，这个多这个保护意识，啊，另外你消费者嘛，您自主的选择，钱是您的，怎么花？花在哪哈？咱别让人家那个网上的跟风带跑偏喽。嚯，网红餐厅， 哎呀，居然都出了黄牛了，这吃个饭可说呢，排个号，哎，排不上啊，排不上，头天去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要愿意跟这儿排，不行你就拿个马扎，或者是你弄一个行军床也成啊，干嘛跟这儿睡，排到第二天晚上啊，后半夜没准还能排上个号。嗯，那位说这都赶上看病了，所以说这你看，居然还有这为了排号都花钱，像这个咱就别跟风了，换家店不一样吃饭吗？不能惯他们这毛病。哎，消费者这方面要有足够的必要的自我保护的意识。给各位讲两个，虽说是有惊无险，但是也能吓出您一身冷汗，并且呢，这算是温馨的提醒。那位说，这个您这些形容词啊，搁一块啊，好像有点不太对付啊，这个吓出一身冷汗还算是温馨提醒，还什么什么有惊无险，这都哪跟哪儿？您且听了。首先有一档子事情是头段时间九月初发生在北京，有一位66岁的刘奶奶。哎，这个故事稍微编一下能当绕口令使唤。66岁刘奶奶啊，话说是66岁刘奶奶在家中闲坐，这种情况啊，生活当中不能说常见，但是我认为这个还是自然规律使然。什么自然规律？他人老了，骨头脆了，骨质疏松，这个是很难避免的啊，自然客观规律。但是呢，可以通过什么健身呢，包括这个必要的一些服用这个啊保健类的，当然咱说啊，这是正经的啊，正经的保健类的，哎，这些个东西啊，你包括就是到了老年，哎，这个人大夫就会提醒注意点，哎，加强这方面钙质的吸收啊，或者说呢得防止骨质疏松。这个还不是说到你了这个都这个啊，都上岁数，哎呦呵，60、70、70、80那个时候再说补钙来不及了，这个打40、50岁就得哎考虑这个事情，得加强。当然你再加强，这个老年人啊，咱说呀，也是在所难免啊，他早早晚晚他这骨头他肯定不能跟年轻的时候比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当然你生活当中还得小心注意，不要啊做一些过于猛烈的什么，呦呵啊，嘿，这啊急脾气上来了，哎呦不行，我得这个那个，这你要知道。哎，有这么句话，年老不以那筋骨为能。其实有的时候未准啊，说这老年人这个比较常见的，你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骨裂呀，骨折呀，哎，这个还未准真的是爬高上树，呵啊，前空翻，哎，单杠啊，和这个吊环走鞍马，哎呀，那位说这是要参加奥运会，我就说未准是这种大幅度的强度比较大的动作导致的，毕竟他上岁数，有时候啊，甚至我认为，因为我们家老人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多数情况下就是寸劲儿，还未准，也甭未准，都不是说出去，哎，咱们院里头跑两圈吧，啊，小步的，或者出去带着孙子这孩子呀，是溜一溜，小孩淘气的前头跑，后头老太太或老头那追，哎呀，站住，夸一下，哎，一个不留神坐地上了，不是这种情况。相当一部分就这个老年人这个骨折呀，或者是骨头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方面骨科类的疾病就是在家中发生。比如说66岁刘奶奶，这话题算是让我给圈回来了啊，哈哈，先给您铺垫一下。话说呢，66岁刘奶奶是独自在家中生活，孩子呀是亲戚什么之类的都不在身边，自个儿一个人，66岁，年岁不算大， 还可以，尤其是现在医疗保障这条件也还是相当不错，比过去那强太多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哎，有个什么小毛病之类的不要紧啊，打针吃药治好了，平时生活也很注意。结果这位刘奶奶，哎呀呀，好家伙嘞，得亏呀、啊、这是家里头哥哥嫂子，哎，三天了，这老妹妹怎么没消息啊？多了个心眼儿，不然的话，嘿嘿，这后果呀，哎呦喂，妈爷贼。话说66岁刘奶奶在家里怎么了呢？嗨，也没做什么大事儿啊，说是打了一趟地躺拳，哎哎呀，那太邪乎了。没有，她在家里头啊有个体重计，就是那个量体重的，往上一踩本儿，体重就显示出来了。我们家也有，你说就那么个东西，它挺薄的呀，啊，这个立在墙角是吧。刘奶奶那天也不想起什么来了，量量自己的重量，她那个往上这一踩，哎，这一站歪，没说嘛，她这个骨质疏松啊，它是渐渐的形成的啊，它跟有的毛病不一样，说有的哟，哎呀不行，吃坏肚子了，嘿呦呵，哎呦这个窜呐啊，这个马上很快就显现出来，哎呦不行不行，我这个啊，这个啊，心脏心脑血管疾病，哎呦我晕了晕了晕了，呦不行，哎好家伙，哎呦这心这跳的这快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哎，这个也是很快能够显现出来。但是66岁刘奶奶她这个没说嘛，她这骨头上的毛病就是个寸劲儿，之前一点先兆都没有，但凡他要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，腿上啊，哎，这又发紧还是怎么着，老人多数都还比较注意啊，我跟那儿坐会儿歇一会儿，没有，事先一点迹象没有，就是上去量体重，往体重器上这么一踩，我这么想，可能啊踩的时候踩偏了，这体重器本儿它摘歪了一下，他这一摘歪，66岁刘奶奶这么，他也这么一摘歪，那说您就别念这么全了啊，这老是这个嘴要意思要念秃噜。66岁刘奶奶他这么一摘歪，空腾躺地上了。他实际上不是一下躺在地上，他这一摘歪啊，那东西那个体重器在床边上。刘奶奶往这个床那儿哎一伸手，这一伸手没抓住。又一伸手，两只手啊，这只手想抓这床沿没抓住，这人咻就开始悠蹬出去了。他那意思重心呢，他如果能抓住这床沿，重心就能稳，没抓住，这身体悠蹬出去，另外一只手这么顺手一滑了，滑了到那个桌子边上，他要能抓住桌子呢也行，但这个时候重心已经完全失衡了，啪嚓，呵，这大跟头摔的，哎呀，打那时候起，刘奶奶66岁刘奶奶她就不能动了，哎呦，稍微动一动，呵，钻心的疼啊，您要知道她这骨头甭管是裂了是折了，哎呀，根本就动不了。有人还说呢啊，我这个骨头折了我还能坚持走道，不可能啊，是因为我是胳膊骨折，嗨，我说您能走道呢，要是腿骨骨折根本动不了，胳膊骨折你胳膊根本就不能动，一动就疼，而且他行动受限制。66岁刘奶奶躺在地上起不来了，这下麻烦了。还你还别说，老人家还算是神志清楚，他知道得自救，但是怎么自救呢？两个办法，一个，哎，伸手找电话，打电话是给亲戚朋友啊，他不是有那哥哥嫂子吗？啊，或者是打120，直接就求救，让救护车过来都行。但是够不着，没说嘛，摔到那个地方是腿啊，是什么地方？我看那个电视里头，他有那胸片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照那 X 光，哎，反正是身上骨头折了。我认为是下肢根本动不了，够不着电话， 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维生。那位说，您等会儿，这是个简称，就是维持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时候66岁，刘奶奶可就琢磨了，我要跟这儿躺着啊，一个小时是他，一天也是他，两宿也是他了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是街坊邻居发现问题过来救我，那么这期间我得活着呀。如果我这期间要没活下去，没活下来，那人家那个时候救我就他来不及，不就不赶趟了吗？所以最重要的维持生命。怎么办呢？您还别说，66岁刘奶奶老太太有这个想法啊，就知道她那个，她不是躺在那桌子边上吗，拽了一把桌子没蹬住，哎，桌子是上头有桌布，桌子上头搁着糖还是什么吃的，就是小零食，平时这东西就磨牙的啊，不叫事儿，也不当回事儿。哎呀，这时候这是救命的神器呀。哎呀，66岁刘奶奶都拿这个上甘岭的英雄们来鼓励自个儿啊。哦，那倒也是啊，你看看，哎呀不行，我得坚持啊，坚持住啊，就用这手啊蹬那个桌布。他一蹬那桌布，因为他够不着桌子上那吃的，蹬桌布那糖啊什么什么零食之类的，花生米啊什么之类的，哎，噼里啪啦掉下来了，就靠这么点东西，就吃这些维持生命最低限度的啊，这个啊生命的这个供给。过了3天，终于，哎，哥嫂意识到这几天怎么回事，这人怎么没信儿了，打电话怎么也不接呀，啊，这为什么许的？赶紧来到家中，打开门一看，嚯，送到医院去。好在啊，虽说过了三天，但是呢还算是及时到医院，哎，这么一治啊，那么一疗啊，一治一疗是吧，治疗嘛，这么一疗那么一治啊，大夫又平时跟这个66岁刘奶奶保持化疗，哎，不是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宽慰他。为什么宽慰？这需要心理治疗。说实话，哎呀，老太太，这事情之后都这人抢救过来了，对着这个电视台那摄像镜头，老太太闷闷直哭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捡回条命来呀！看得我心里都难受。你这么大岁数，你瞧受这个罪。好在，没说嘛，有惊无险。这就说老年人，特别是独居的。据我所知，现在有很多社会上独居老年人，这方面啊得特别注意，包括紧急情况之下跟什么人联系，手头，哎，他得有一个什么啊，这个哎，这些相应的急救包括维生的常识都得有，有备无患嘛。希望没这事儿，没这种事情最好，但是备不住，上班途中哐当一下子躺地铁里头，哎呀，哎呦，躺地铁里头，嘿呦，赶紧得弄出去呀，哎，把他拽出去，哎呦，不能啊，不能随便干这个事情，是不是啊？保安不能随便动这个事情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保安得按照规矩，按法律来，不是保安，谁也不行，辅警，那你看，这是为了救他呀，哎，这怎么听着，这是哪儿的事情啊？这事情发生在湖北武汉，地铁黄浦路这个车站啊，湖北武汉黄浦那地方啊，你看看军校啊，那说您等会儿啊，这打岔又打到广州去了，黄浦军校在广州我知道，但是您有所不知，在北伐时期武汉有一个黄浦军校的分校。咱今儿开始讲黄浦军校吗？别介呀，说武汉地铁啊，啊，当然这个黄浦路跟那没关系啊，这车站什么时候呢？这也是9月初的事情啊，下午下班的这个时候，5点多钟，地铁门一开，打这车门里头噌啪嚓摔出一个人来。你等会儿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对，他要没事儿他就走出来了，问题是他有事儿啊。哎呀，这位大姐呀，直接打这地铁车厢给人肉啪嚓 就几乎是扔出来的。让谁扔出来的？就是他自己啊。这一次没有保安。哎呦，正好他那个站台上有一位民警，外加两位辅警啊，一名民警加两位辅警，一个战斗小组。战斗不是，就是一个执勤的这么一个小组啊。然后呢还有地铁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呀。这人怎么了？以为他是绊一跟头呢，赶紧就跑过来就问呢，哎呦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摔坏了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得说话，我这说话我得说得出来，我是浑身难受啊。这位怎么了？好家伙，当时那情况啊，说实话，这要没有经验真吓一跳。这位女同志脸色煞白，白里透着黄，黄里透着土啊，那土那色您知道吧？哎呀嘿，哎呦，这色还土，哎，土里土，那土色里头还透着点灰。好家伙，顺着脖子往下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喝，大汗淋漓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不是我这事闹的，我这我们赶紧搀扶您，咱不行，咱找办公室稍微休息。我不会，我动不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这，哎呀，起先啊认为他是低血糖，这种情况在地铁里头也有，上班啊着急忙慌忘了吃饭了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他这个哎突然之间猛丁，这就低血糖。但是呢看这位女同志不像，问他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疼，我的心绞痛犯了，我头晕天旋地转呢。哟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民警赶紧啊就开始想这事儿，赶紧的，别耽误，打120，别着急，您跟这儿待一会儿，别动了。如果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话，这个时候不能动啊，您就踏实跟这儿待着，喝水不喝，我马上打120，别打120。说着话间，这位女同志伸手砰攥住民警的手腕子。我跟你说，你说我听着呢，您轻点，我手腕子快让您攥折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需要120。那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药。对呀，120来了才能给您那个吃药用药，我们哪能乱来？不是乱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就是心脏病犯了。对呀，这病挺重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是因为我这回出来的急啊，我是没带药。什么药啊？硝酸甘油。哦，一说这个，民警明白了，懂了。他这个呀也未准状况多么的严重，有这样的，哎，要是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人啊，大夫都会托付，哎，给你开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啊，这个你都得平时带在身上，这药是不能离身的，但凡有点事儿赶紧吃啊，硝酸甘油吃一片，哎，搁在舌头根底下含服啊，跟这含着，然后含化了，看看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啊，哎，待一会儿，感觉症状缓解了，这就没事了。如果说还是难受，那比如说过5分钟再来一片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当然具体的这个啊，我说了不算啊，咱说清楚啊，不是我这又什么什么留退身步，这我又不是大夫，我只是因为我用硝酸甘油，我大概知道点，具体的您得问大夫。咱就说这位女同志今儿出来的急，没带，哎呀，说这时候你说就一片就好使，就是没有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民警一想，那倒是，现在要是说啊，是硝酸甘油管用，还是120管用，还是硝酸甘油，这来得快呀，关键是附近得有药铺，哪儿有药铺啊？哎呀，那位说这个事情得问侯宝林先生。哦，对了，当年他骑自行车啊，猛丁把一位老大爷顶到药铺里去了，嗨，不赶趟了。这个民警吩咐那辅警，你赶紧麻利的啊，拿着钱去附近，赶紧去找这个药店，最近的药店就要硝酸甘油。那女同志说，没有的话速效救心也行。嘿，这辅警小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敢怠慢，